我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让孩子怎么吃才会促进大脑发育？ 哎，我说孩子爸，你怎么又带了这么多垃圾食品呢？快拿过来，别让孩子们再吃了。 哎呦，吃点怕啥的呀，炸鸡薯条这都是孩子最爱吃的，你不知道啊？ 这可影响大脑发育呢，还炸鸡薯条。 行了吧，你吃点这影响大脑发育，这有那么严重吗？ 嘿，我说的你别不听 啊， 还是让专家教育教育你。 一些垃圾食物真的会影响孩子大脑发育，导致上课无法专心，这些错误食品正是大脑的超级杀手。 哎呦，那都有些什么食物啊？您给具体说说呀。 可以注意以下几点。杀手食物一，食品添加物色素、香精、防腐剂。根据研究发现，食品添加物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及情绪，甚至会伤害正在发育的孩子大脑。尤其黄色4号、5号及红色6号、40号色素，易引起孩子过动及注意力不集中。这些可怕的食品添加物大都存在于孩子最爱的糖果、零食、饮料当中，成本不到1块钱，便能生产出以假乱真、香甜浓郁的柳丁汁、橘子软糖、苹果口味棒棒糖。爸妈们请别再让孩子接触这些如毒品般的食品才好。杀手食物二，高糖、高油、高盐食品。孩子最爱的饮料、糖果、饼干、速食大多为高糖、高油、高盐的成分。其中高糖会让孩子的血糖急速升高，在胰岛素分泌后血糖又快速下降，使得孩子一开始很兴奋，但很快又昏昏欲睡，专注力自然低下。零食中常见的棕榈油、电视饱和脂肪不但无法供应大脑和身体所需的油脂，还会导致孩子肥胖，更增加患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几率。高盐会让血压升高，影响情绪和专注力，更会影响钙质吸收。 哦，看来要避免伤害孩子，还是得远离高糖油盐食品呐。 哎，不光是孩子，这几种食物啊，大人也得少吃。尤其啊，你这么胖，当心三高。 不是，那这买回来这薯条就怎么办呢？这次？ 哎呦，我这么瘦，勉为其难，我来替你解决吧。 行，你就说你嘴馋就完了。给。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抖音官方回复封杀 K12 所有学科类目，教培直播时代结束。为响应国家双减政策，自2021年11月19号起，抖音电商平台将对学龄前及中小学含高中教育培训商品进行专项治理。平台禁止发布面向学龄前儿童的课程以及面向中小学含高中的学科类课程。 面向中小学含高中的非学科类课程，只允许发布在教育培训、中小幼培训、儿童兴趣类目。同时，面向中小学含高中的非学科类课程，不得以直播、视频形式推广相关商品。学科类课程包括但不限于语文、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地理、历史、科学及其衍生课程。为什么吃隔夜菜会容易发生危险？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和反复加热，所有菜肴均会不同程度地产生亚硝酸盐和细菌繁殖，对人体有益的一些营养，比如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也会在反复烹饪当中被破坏。其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隔夜菜会产生的亚硝酸盐了。因为如果短时间大量摄入亚硝酸盐，会让血液失去携带氧的能力，从而出现缺氧症状，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并且很多剩饭菜由于储存不当，容易被细菌污染，引起肠道疾病。尤其是下面这几种隔夜菜，最好做到坚决不吃。一、绿叶菜隔夜最危险。绿叶菜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离不开的家常菜，通常茎叶类蔬菜硝酸盐的含量最高，瓜类蔬菜稍低，根茎类和花菜类居中。二、银耳蘑菇要当心。银耳本身就含有比较多的硝酸盐类，经过煮熟之后，如果放的时间还比较久，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硝酸盐会还原成亚硝酸盐。三、隔夜卤味要慎重。市面上的卤味基本不会现做现卖，往往是一次制作很多，然后卖上好几天，所以细菌有充足的时间繁殖并且产生毒素。所以提醒大家，特别是小朋友，不要吃隔夜菜。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聪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一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在大头儿子生日的当天，一家人约定一分钟也不离开。那么大头儿子的生日到底是怎么过的呢？这一天，在大头儿子和小伙伴地瓜、棉花糖之间，和神秘的墨镜男之间，和老马警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小头爸爸又是因为什么样的难题和秘密，不能够陪大头儿子过生日呢？小伙伴们在地铁里又有什么样的奇遇呢？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演出时间是11月27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邋遢大王奇遇记首部垃圾分类环保主题儿童舞台剧。当年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小观众们如今已经为人父母，至今仍然可以唱起小邋遢之歌，以及那句经典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仍然是邋遢大王在人们心中最深刻的印象。邋遢大王奇遇记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向经典致敬制作的首部邋遢大王系列舞台剧。本剧的主创团队基本上是80后，他们希望将自己儿时喜爱的经典动画搬上舞台，并且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给现在的孩子听。邋遢大王奇遇记演出时间是11月27号，地点在华侨城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9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11月15日，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明确了校外机构的鉴别依据，也就是要从培训目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评价方式等维度对培训项目进行综合考量。迄今为止，各类政策都充分证明，未来的教育将会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综合评价。转型素质教育是当下的大势所趋，而语言类素质教育更是帮助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底层基石。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语言类素质？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 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红宇老师。曹老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好。 作为这个曹灿艺术团哈，在全国都是享誉盛名，包括曹灿杯的比赛，大家伙很多小朋友都愿意去参与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咱们也想问问曹老师，就是曹灿艺术团是怎么样挑选学员的？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次，这个一次到两次吧，啊，有的时候半年就会做一次，就是像这个全社会，当然我们现在主要集中是在北京啊，但是也会有周边地区啊，京津冀这些。相对比较近一点的可能都会有，将来我们也会扩大到全国去这个招生啊，会有这样的报名。 嗯哼， 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和这个网站上面都会公布报名的信息。 嗯 啊，如果大家有愿望来参加我们的艺术团啊，都可以报名，然后我们会有这个这种考试。 哦， 啊，如果考到我们艺术团里面，考到这个精英班，就是直接可以参加表演的。那么其他的小团员呢，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学习，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演员的行列里面。 嗯嗯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叫晋升吗？还是叫 对 晋升的一个条件？ 是，对对对，它是有一个这个，像我们有几个班啊，有几个班，比如像这个。优秀班，然后上精英班等等等等，这些到精英班一般就是可以单独或者两三个人就可以承担一个节目了。 哇， 如果要是说在这个优秀班里面表现好，或者是我们就会选，比如像有一些演出里面会有这个合诵的节目， 嗯， 会有合诵的节目啊，七八个人十几个人一起来，那可能你呢刚开始上台还要稍微有一点小紧张啊， 对对对， 不是特别的适应，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条件再稍微的啊欠缺一点的，还可以这个进我们的这种学员班啊，参加学习，这样也是会有机会，因为它还有一些更大的活动，我们一年可能得有个100多场演出吧。 哇，那那精英班的孩子们够累的呀。 精英班的，对，所以他会有几组经常会这个上，然后还会带着这个其他像优秀班、学员班的小同学都会有机会表演啊。 哦，100多场的，我天， 100多场啊，虽然不是都特别大啊，但是肯定是有100多场演出啊，都不是说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教室里演啊。 那是，嗯。那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大家是去到一些比如说音乐厅啊，或者是一些户外的场所来进行表演吗？还是 一般都是，你像我们跟这个像东城区呀，还有很多的这些文化馆、图书馆呀，包括跟一些学校啊，还有好多，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曹灿杯的活动，还有这个我们比如教育学会的活动很多啊，都会有这种演出。啊，大多数都是在这个场馆里面啊，在外面也有一些，像一些这个什么诗会的呀，都有可能。 嗯，那100多场还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这锻炼机会太多了哈。 嗯、 艺术团里有哪些特别让您难忘的作品和趣事儿，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艺术团里边，其实从我们艺术团成立，应该是在第一届曹灿杯之后、我们这个精选的这个参加。这个第一届曹灿杯比赛的这些小选手们，还有我们学校的曹灿艺术培训学校的一些比较好的孩子，他们就特别这个希望这样的演出机会，也正当时呢，因为跟这几个合作方，像东城区的这个文委啊，当时的文委啊等等，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演出的需求，所以我们就这样就是应该算是应运而生吧，这个艺术团，所以当时就这样组织起来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经历，包括我们啊，像组织演出开始，我们就是去参加人家这个安排好的一场演出，出一个节目。到后来，越做越好，就很多的整个演出都交给我们了。所以开始从这个一个节目的排练到整场晚会的这种安排，都开始这个落在我们这个艺术团的头上的时候，确实是真的好多好多。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导演呀、工作人员，从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一点锻炼起来。然后我们的小团员经历了也是很多，还感谢我们这些家长们， 我们小团员的家长们啊，放下了自己的工作时间，放下自己的休息时间，陪着我们又化妆啊，又跟着一块忙活呀，真的特别特别有意思。 嗯，对，这些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方面社会能力的锻炼。 对，也看到我们这些小同学们他们这个潜在的能力。 哎， 比如像我们在这个大会堂的演出， 嗯， 当时因为这个安全的这个要求嘛， 嗯， 很早之前这些团员就都演员们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后台了。 嗯， 那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个后边休息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一大堆人挤在那个地方，然后要求大家不要出声啊，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非常听话。 嗯， 平时你很难想象，你想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那你想在学校里我们都见过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在那大家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坐着，对不对？但是就真的让人特别的觉得，哎呀，这些小同学们能这么遵守纪律是非常难得非常罕见的一个场景。 嗯嗯嗯，确实，这让小朋友他有一种获得感，包括在完成各项任务，那这个任务除了完成演出任务之外，他其实底下做好多准备呢，还有这种胜任感，这个是一般的情况之下是很难练习得到或者遇到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和氛围的。那小孩下来应该是非常自豪的哈，尤其站在比较高的舞台上。嗯， 对对对，而且他你像他们这个一整天啊，大的孩子还稍微好一点，像有的特别小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要参加这个演出，可能一个是本身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 嗯， 然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家长的这个陪伴，就是在老师，因为我们的老师在那种环境下可能对这些小孩子不是特别的这个温柔了 啊，着急了， 命令式的 对对对， 命令式的要求， 对对对， 对吧？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有问题或者说哎呀不高兴了， 嗯， 没有，特别特别的这个听话， 嗯，都有大局观， 特别服从管理。对那些小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大人觉得这很正常， 嗯， 但是作为小朋友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相当难的。 嗯，其实是从一个侧面应该让家长们有一些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往往在家里边代劳的过多，总觉得这些孩子们幼稚不懂事，实际上你把它放在重要场合赋予他一定的责任的时候，大多数孩子都能做得非常好。 嗯， 是吧？ 没有问题，非常非常好。而且你还能发现什么呢？比如有一些这个小同学们可能在平时他比如这个排练的时候还会走神儿， 嗯， 然后还会这个给你捣捣乱，但是一到这个场合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认真， 立马进入角色， 立刻就好了，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比他平时这个训练的状态要好很多。 嗯， 那我觉得这也特别好，一个是让他证明了自己，我是一个能够担负重任的一个人， 嗯， 我是一个这个可以完成非常漂亮的完成一件事儿的这么一个人。 嗯， 这个自信心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穷人孩子早当家。那为啥？不是因为穷，是因为大多数的时候他得照顾到家里的方方面面，他有一种对于他所处那个生活环境有种掌控感把握感，这个是人们需要，就不管他是多大，他有意识开始可能就需要被赋予的，他才觉得自己被尊重了被重视了，他才有可能会完成的更好。为啥有的时候小朋友不太愿意学习或者啥，他会觉得那个事儿好像是家长的，包括之前的很多社会报道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你和家长会处成这样，或者说你为什么有的时候惩罚自己，然后或者是伤害自己来惩罚家长，他说他不就是希望我学习吗，他不就是让我怎么怎么样，我就不，他觉得这样是惩罚家长，他没有意识到好多事情他是在为自己负责。 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远超于我们就是说演个节目或者在语言上能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他对他人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嗯，这是语言类素质教育的一个最大的好的一个结果。 啊，对 对吧， 这是对对对对对，这是它不局限于就是 知识点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对， 没错。曹灿杯近几年的这个情况，比赛情况怎么样，总结起来的话，这一段时间就是这几茬孩子们的表现您有什么发现吗？ 因为这两年呀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呢那基本上还都是在这个线上的， 嗯，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 嗯， 这个整体的水平在提高。 怎么讲？嗯， 整体的水平在提高。首先就是我们从曹灿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让孩子说孩子的话， 对， 要让孩子说孩子的话， 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要让他表达的东西， 嗯， 没有那么多，比如说什么悲苦啊什么什么这些，那个不是孩子们能够深入理解能够表达的特别好的，不要让他去表达那些东西，就是孩子们真真正正应该想说什么， 嗯 啊，这也是我们一直这个倡导的一个理念， 对 啊，我们说叫这个返璞归真， 嗯 啊，你自己想说什么，你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这是我们想要完成的吧，啊，这么一件事儿。那么从最开始第一届的时候，孩子们还是可以说对这个朗诵， 嗯 啊，对这个朗诵认识的不是特别清楚，到底什么是朗诵， 嗯 啊，这第一届的时候慢慢一个是在这个展演的这个展示活动的大家相互之间的交流的过程里面，另外在整个的全年的推广的活动之中，我们也请了很多的专家啊，包括我们的语言教育专家，包括我们的表演艺术家，都来跟小朋友们讲啊，什么是朗诵，应该怎么朗诵， 嗯， 在不断的在做这件事儿， 嗯， 所以呢从第二届第三届一直到后来，就会发现整体的水平在提高，比如大家首先一个就从选材上面就大家就已经注意多了， 啊，以前特别担心是吧， 对对对，不会一特别小的小孩就去这个什么满江红 将进酒了，就 我就来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是第一个进步啊，也可能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总决赛的部分才会看到是不是至少我认为各赛区现在已经知道哦，总决赛是什么样子了，我们至少不会把这样的东西通过我们这个赛区传上，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就已经非常的这个好了啊，至少从选材这上面我认为基本上是合格的了， 哎， 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一个大的进步啊，孩子们开始有自己的这个表达的东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进步。另外从水平上包括我们这几届的总决赛的评委，就是咱们这些表演艺术家们， 嗯 啊，普遍的都认为孩子们越来越棒了， 嗯，这就是咱们进行这么多年的这个大范围的教育和普及的一个作用，一个反应，只有大家把这个意识树立起来了，他才觉得这个内容是好的，包括怎么样能够做得好，大家都是因为找准了方向才能够做得越来越对，是吧？ 对，我觉得首先是找准方向，为什么一再提这个选材的事儿，你只有选对了东西，你才有后面的你的才有表达技巧的应用，如果你前面选材就是有问题的， 基调不对了， 技巧就不对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有好多好多一些培训的人员啊，培训的老师都把技巧放在特别高的位置上，但是这个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只盯着技巧就很麻烦，让小孩说大人话，你们常说中国人以前特别喜欢说，哎，这孩子好啊，小大人一样，那其实不符合教育的规律，是不是？ 不符合教育规律。另外一个孩子需要童年，不要那么小就很成熟，我觉得啊，反正至少我认为对孩子没有太大的好处。 那其实这个朗诵啊，或者表演，包括讲故事啊，这三种艺术形式都被我们理解为是这个语言素质教育方面的内容哈。那么刚才主要提的是朗诵，包括演讲和讲故事，您觉得应该从多大开始接触会比较好？然后他们仨之间的这个内容上是不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 这个讲故事啊，我觉得很小就可以讲。我们觉得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从非常小的时候他就可以复述，当然他不是特别好的讲解，但是他可以复述，我们不要求你比如说口齿有多清楚啊，但是你呢，我比如说我这个老师或者家长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然后你来给我讲一遍啊，这就是最初的讲故事，这就是最初的讲故事。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学校里面是把讲故事也放在了朗诵里边的一个门类，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这个一种形式的朗诵吧，一种形式的朗诵吧，这样讲故事。这个当然不一样的年龄会对讲故事有不一样的要求，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你就要把这个情节它的这个完整性，那么故事嘛主要是有开头、进展、结尾啊，你要把这个讲清楚，再大一点我们可能就要求你要讲的有声有色， 对， 这个就跟朗诵有关系了， 对对对 啊，你比如你这个人物 啊，他是什么形象，你要能把他给说出来啊，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那么再大一点呢，这个情节它的节奏啊，什么地方是快的慢的，松的紧的啊，你的心理节奏是什么样，你要表现出来。 嗯， 这是讲故事啊，再往后的这个发展。那么再往后呢，可能就要比如说像一些小的这个小说片段， 嗯， 里边就塑造人物形象， 嗯 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要求啊，这是讲故事。 对， 他从很小就开始，但是一步一步的会往上发展，会有不一样的要求。 嗯， 那么朗诵呢，我们以前就说过很多次了，是吧？从小开始啊，小的小儿歌啊，怎么说好，一点一点到大的这个作品，一点一点进步，怎么把这个语言表达的一些这个技巧啊，艺术的应用下去，这是一个这个基本的要求。 嗯， 那么这个演讲呢，我觉得比较特殊，因为它呢，语言表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 甚至说不大的一部分。 嗯， 我认为语言表达的部分大概占到整个演讲的30%左右吧。 嗯， 啊，那么剩下的70%应该说是，我认为是逻辑。 对，观点 是逻辑啊，你的这个演讲，其实每篇演讲应该是一个议论文。 嗯， 你的论点是不是正确，你的论据是不是支持，是不是做到了有头有尾，是不是整个的内容的编排能够始终吸引着听众。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这个写作能力，或者说这种即兴思维的演讲的这么一个逻辑，你是 控场的， 能处理好。 对 啊，那语言表达当然也很重要。 嗯， 毕竟是演讲，它有演的部分。 对， 它有演的部分，其中就包括我们说的表达技巧。 嗯， 啊，还有就是你对现场的控制，你在给谁讲，在现场产生了问题，你能不能及时变化、及时应对？你有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嗯， 这都是。这个一个是现场的能力，一个是语言表达的能力，我认为它是这么组成的。 嗯， 所以说到演讲，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应该说至少要到小学5-6年级才可以谈得上演讲。 嗯， 是吧？其他你就是说我这个有的人啊，我们上小学一开始就有，我班长竞选演说，我说那个肯定很简单。 嗯， 是吧？很少有孩子能够做到即兴的完成。 嗯， 一般都会。有的时候甚至还得啊，老师啊、家长啊，帮助我准备个稿儿，然后 背一背， 背一背去说去。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个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不是演讲， 嗯， 这不是演讲，这是一个发言， 对， 是吧？是一个有稿的发言，应该是这样的， 嗯， 真正的演讲是建立在这个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 嗯，知识面啊这方面， 哎，对对，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确实确实，所以说我们通过2集的内容哈，请曹老师给我们分析了关于这个语言素质类教育方面应该如何进行，仅供大家参考。特别感谢曹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曹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